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开心传递到永久，要永久很久很久。 年年 庆祝新年充满电， 别太多对比，新年要和气， 有没有把你都要很 happy。 知足常乐不变的道理，兔 中从不放弃， 兔 一个大团聚， 兔气很美大步向前进。 大婶大姑妈三叔公三婶，堂跟堂嫂和四姑五叔五婶，六姑六姑丈三堂弟四堂妹，大外甥小侄儿外甥女小侄女孙媳妇外女婿，换你换你， 我来我来。外公和外婆，大舅和大舅母，大姨三姨四姨，小姨三姨上和小舅，大表哥二表姐四表弟五表妹，隔壁老王三姑六婆王阿姨陈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红包拿来啦！ One two one two go， 跟明天 hello， 快乐到永久，阔步昂首。 什么路？ 你么么哒，爱你么么哒，不怕不怕啦，鞭炮噼里啪，耶！你最近好吗？新年来到了，把昨天都卸下，向明天出发。我祝你平安，你祝我安康，新年新希望，大地喜洋洋。如果时间被封印，我想留在团圆里。 如果拥抱被隔离， 向前滑，爱你么么哒，鞭炮噼里啪，你也变得更强大，元气满满么么哒。你最近好吗？新年来到啦，把昨天都卸下，向明天出发。我祝你平安，你祝我安康，新年新希望，大地喜洋洋。 如果时间被封印，我想留在团圆里。 如果拥抱被隔离， 恭喜你大步向前滑，爱你么么哒，鞭炮噼里啪，你也变得更强大，元气满满么么哒。母爱你么么哒，不怕不怕啦，恭喜恭喜恭喜你大步向前滑，爱你么么哒，鞭炮噼里啪，你也变得更强大，元气满满么么哒，你也变得更强大，元气满满么么 运自然就会属于你。数数一数，有多少祝福？数一数，你就会永远幸福。数一数，期待新开始。 数一数，微笑就知足。 数一数，走的每一步。 数一数，新挑战就在不远处。 你做主，调整你脚步，人生中的起伏，拍张照记录。 啦啦啦啦，大家一起飞起！ 好运属于你，属于你，从不曾忘记，祝福你，祝大吉大利，甜蜜蜜。新的一年你呀最 lucky， 好运属于你，属于。有喜气，变通真的力 ，Be happy， 只要不放弃，好运自然就会属于你。好运属于你，属于你，从不曾忘记，祝福你，祝大吉大利，甜蜜蜜。新的一年你呀最 lucky， 好运属于你。有喜气，变通真的力 ，Be happy， 只要不放弃，好运自然就会属于你。坚持紧握着，多难得！勇气棒嘟嘟嘟嘟嘟棒嘟嘟，时光在飞逝，滴滴答在倒数。用一根手指，我们拨开云雾。一声恭喜你，我们举手庆祝。勇气棒嘟嘟嘟嘟嘟棒嘟嘟，我们牵着手，永远都不怕输。每一段故事都有它的领悟，我幸运可以学会品尝甘苦，拥抱满足。祝一本万里祝，双喜临门祝。娘开台祝，四季平安祝，五谷丰收祝， 六六大顺 祝，七星报喜祝，八面威风。时光机一程一程载着我，怕我忘了该怎么快乐。人生有时难免有挫折，能把坚持紧握着，多难得。勇气棒嘟嘟嘟嘟嘟棒嘟嘟，时光在飞逝，滴滴答在倒数。用一根手指，我们拨

年初一换新衣，恭喜门外舞舞梯，仿佛在告诉你大地迎接新一季。 祝你今年大顺利，一直向前，永远不放弃， 走过的欢笑呼吸都是我们最好的练习。 恭喜你，祝福你，步步高升好勇气， 我喜欢听你说天天快乐属于你。 新年可一直在唱，就希望能唱进你心里。 十年转眼就过去，请记得你说的坚持到底， 大声说恭喜，恭喜你，转呀转呀转，大转经， 做一个笑容满面的自己，财神也会爱上你。 大声说恭喜，恭喜你，用力的转呀，好运气，春风吹过了就风生水起，今年人人有转机。 年初一换新衣，恭喜门外舞舞梯，仿佛在告诉你大地迎接新一季。 祝你今年大顺利，一直向前，永远不放弃， 走过的欢笑哭泣都是我们最好的练习。 恭喜你，祝福你，步步高升好运气， 我喜欢听你说天天快乐属于你。 新年歌一直在唱，就希望能唱进你心里。 十年转眼就过去，请记得你说的坚持到底， 大声说恭喜，恭喜你，转呀转呀转，大转经， 做一个笑容满面的自己， 财神也会爱上你。 大声说恭喜，恭喜你，用力的转呀，好运气， 春风吹过了就风生水起， 今年人人有转机。 说恭喜，恭喜你，转呀转呀转，大转经， 做一个笑容满面的自己， 财神也会爱上你。 大声说恭喜，恭喜你，用力的转呀，好运气， 春风吹过了就风生水起， 今年人人有转机。 在慢慢动起来， 新一年新气象，有一种能量可以让我更坚强。 我听到鞭炮声在噼里啪啦响， 仿佛在呼唤日子会更加灿烂。 原来啊，这就是力量。 天边的蔚蓝， 开花结果就在那不远的地方， 我握祝福归和吉祥，望一望， 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宴， 每一段时间都值得怀念， 有昨天有今天才会有明天， 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宴， 相信这一年会是丰收年， 鞭炮声在耳边是喜乐绵绵， 圆满的春天。 看见世界在慢慢动起来， 新一年新气象， 有一种能量可以让我更坚强， 我听到鞭炮声在噼里啪啦响， 仿佛在呼唤日子会更加灿烂， 原来啊这就是力量， 吹过天边的蔚蓝， 开花结果就在那不远的地方， 我握祝福归和吉祥， 望一望， 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宴， 每一段时间都值得怀念， 有昨天有今天才会有明天， 恭喜你过个大盛年， 相信这一年会是丰收年， 鞭炮声在耳边是喜乐绵绵， 圆满的春天。 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年， 每一段时间都值得怀念， 有昨天有今天才会有明天， 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年， 相信这一年会是丰收年， 鞭炮声在耳边是喜乐绵绵， 圆满的春天。 祝福送到你心上，你心上。 嘿呦，喜洋洋走在小路上， 一个咚咚锵咚锵，八个隆咚锵。 嘿呦，春风吹飘来蜜饭香， 一颗一颗的思念到地久天长。 啦啦团圆饭团圆香，我永远不会忘。 不论你在何方，相约在老地方。 没有夜晚哪来的天亮，别再想别再烦。 日子一天一天在装扮，看一看多漂亮， 大声一起唱，像儿时一样编织最美的时光。 祝福你年年喜洋洋，送给你富贵又安康，穿上了新衣裳红当当，把吉祥带到你身旁。 祝福你年年喜洋洋，送给你欢乐又平安，这条路风多狂有多长，把祝福送到你心上，你心上。 祝福你年年喜洋洋，送给你富贵又安康，穿上了新衣裳红当当，把吉祥带到你身旁。 祝福你年年喜洋洋，送给你欢乐又平安，这条路风多狂有多长，把祝福送到你心上，你心上。 春风到处走，不想停留，只因为梦想在前头。挂上了红灯笼，红颜陪着你走，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在守候。一路上快乐忧伤，幸好有你陪在我身旁， 我感恩每个脚步都有你的正能量。 多年后回头看看，多少梦想依旧在肩上，趁今年准备好去翱翔。动起来，一起来加油，唱起来，烦恼都抛走，好朋友伸出手，拥抱春天的气候。动起来，一起来加油，笑起来，学会了包容，祝福你大丰收，一路有你马力全开向前冲。 窗口，随春风到处走，不想停留，只因为梦想在前头。 背后，总会有阳光在守候。 一路上快乐忧伤，幸好有你陪在我身旁。 我感恩每个脚步都有你的正能量。 多年后回头看看，多少梦想依旧在肩上。 趁今年准备好去翱翔， 动起来，一起来加油，唱起来，烦恼都抛走，好朋友伸出手，拥抱春天的气候，动起来，一起来加油，笑起来，学会了包容，祝福你大丰收，一路有你，马力全开向前冲，动起来，一起来加油，唱起来，烦恼都抛走，好朋友伸出手，拥抱春天的气候，动起来，一起来加油，笑起来，学会了包容，祝福你大丰收，一路有你，马力全开向前冲。 千金难买时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今天。年高而上有天，味道化作思念，飘呀飘到你家园，一方叫饮水思源。 这里看看儿时的甜蜜， 那年情在这里，祝福你万事如意。 呼啦啦醉今夜，全民来过新年，无畏拒绝是生活的磨练。 新春雨过就晴天， 珍惜在你眼前，千金难买时间，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今天。 年高而上有天，味道化作思念，飘呀飘到你家园，你方叫一次思念。 好朋友在这里，儿时的甜蜜， 那热情在这里，祝福你万事如意。 呼啦啦醉今夜，全民来过新年， 无畏拒绝是 新转，雨过就晴天。 顶呱呱，情侣今年结婚啦，快快生个胖娃娃。这个世界有多大，最重要过得开心啦。给你一个红包说好话，开心笑哈哈，换上新衣戴新帽，新鞋和新袜，时间滴答答带着梦想慢慢发芽。举起手唱啦啦啦啦，没烦忧来开心过年，生活里有苦辣酸甜，人总要学会快乐一点。举起手唱啦啦啦啦，向前走来开心过年，祝福你天天是好天，走过了从前才懂得珍惜每一天。吹到你的家，健康快乐带来啦，小朋友呀都听话，学业成绩顶呱呱，情侣今年结婚啦，快快生个胖娃娃。这个世界有多大，最重要过得开心啦。给你一个红包说好话，开心笑哈哈，换上新衣戴新帽，新鞋和新袜，时间滴答答带着梦想慢慢发芽。举起手唱啦啦啦啦，没烦忧来开心过年，生活里有苦辣酸甜，人总要学会快乐一点。举起手唱啦啦啦啦，向前走来开心过年，祝福你天天是好天，走过了从前才懂得珍惜每一天。举起手唱啦啦啦啦，没烦忧来开心过年，生活里有苦辣酸甜，人总要学会快乐一点。举起手唱啦啦啦啦，向前走来开心过年，祝福你天天是好天，走过了从前才懂得珍惜每一天。身旁，爱惜亲爱的爹娘，每一段旧时光，原来都是我们最好的珍藏。淡淡的月光，他的小愿望，只是期望你能快乐和安康，牵着你的小手，坐在秋千上。当呀当，他已经白发斑斑，回家的路上思念路弯弯，一路

心只有团结， 有了你在身边也好在今天，我们携手看福到人间， 抱一抱笑一笑，肩并肩欢呼嘿新年好， 正面高不孤高，吃得饱睡得好乐淘淘， 大日子一个好开始，每一步有梦有坚持，这条路只要有付出，走一步每一步不怕输， 大日子一个好开始，抱祝福看一人服侍， 这旅途要珍惜彼此， 祝愿你共一足事， 走一步每一步不怕输， 大日子一个好开始， 到祝福看一人服侍， 这旅途要珍惜彼此， 祝愿你逢一足事， 直到老，我们都要记住这一招。 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断的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尘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 佳节你别忘了， 在妈妈的怀抱，她哼的新春歌谣，每一字一句还在耳边绕。 不管男女老少，接过了大红包，恭喜你祝福你少不了。 年初一到元宵，处处都是好预兆，十口年糕你我会步步高。 春来到，画个圈圈做记号，每年都来团圆好不好， 相约好从今以后直到老，我们都要记住这一招。 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断的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 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程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管多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程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原来已经值得庆祝。 前贴春联，欢迎春江到人间， 又举杯香烟回家园，老老少少尽团圆， 围一个圆圈在庭院，诉说每一段思念。 新的一年你我许心愿， 希望新一年会是丰收年， 每一个人都想看你见， 天天笑容满面。 大团圆，大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好朋友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 新一天， 人人在门前贴春联，欢迎春江到人间， 游子们相烟回家园，老老少少尽团圆， 围一个圆圈在庭院，诉说每一段思念。 新的一年你我许心愿， 希望新一年会是丰收年， 每一个人都选康体健， 天天笑容满面。 大团圆，大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好朋友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大团圆，大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好朋友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恭喜恭喜乐无边，恭喜恭喜乐无边。